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

就在渐渐觉如天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请不永远。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 时间代价是被雕刻成现实皮量深沉的模样，但你是否还记得儿时作文里那幼稚笔记，未来的我为题，却成了之后粘贴复制的光影里最深最原始的你。